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西医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名片。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到三九天呢，如何在三九天当中吃出健康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三九天的膳食指导。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节目内容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的疫情情况。庞主任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的疫情情况。 好的，那么从我们传染病监测系统显示呢，我们12月21号到27号本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7种，1578例，死亡了1例，这1例是乙型肝炎。那么乙类传染病发病呢，比前一周略有上升，上升3.57%。丙类传染病是比前一周略有下降，下降1.12%。那么报告病种来看，前五种呢，主要是其他感染性腹泻、肺结核、手足口病、猩红热和梅毒。那么以前一周比较，传染病发病数上升了0.64%。全市整体疫情是平稳的。从分析来看，主要是上周的手足口病又继续下降了，下降了30%，而流行性感冒还继续攀升，上升了55%。但总体呢，我们的流行感冒是比前一年是有下降的，下降92%，还是比较平稳的。 是， 虽然是高发期。 这个季节嘛，没办法啊，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那么您看哈，这个这一周就是这个元旦了，在这方面咱们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哪些提醒大家的呢？ 是元旦假期呢，大概我们的市民朋友都按着习俗是走亲访友，出去旅游聚会，这样一个高峰的时候。那么目前我市呢，还是一个季节性流感的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这时候呢，人员流动是增加了传染病的这种传播的风险，外出游玩呢比较增多，也容易发生各类卫生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也提醒给做一些提醒，像注意以下7点，一个就是规律作息，尤其是假期反而容易这种混乱的作息时间哈，所以呢，我们要避免的过度疲劳，要充足的休息，合理膳食。那么而且这个期间室内外温差较大，注意随时增减衣物，就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增减衣物，不要暴饮暴食，少饮酒，外出就餐的时候要到那个卫生许可证的正规的，有这个卫生许可证正规的餐馆去就餐。第一个，这是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和儿童还有基础病的居民朋友，尽量不要在人多拥挤空气污浊的场所，也避免到人流聚集的地方，并注意人身安全。第三点呢，就是一旦出现流感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还是应该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患者外出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症状呢，外出时还到医院，还有走亲访友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像这样的患者应该戴口罩，以避免传染给其他人，造成一个疾病的传播。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就是最近我是呢，这种雾霾天气还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要注意雾霾天气的变化。在雾霾期间呢，还是要尽量关闭好自家门窗，尽量减少室内的这样的烹饪和吸烟的这种容易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的这样一个活动。另外呢，减少长期在室外的停留的时间，如果长期在室外的时候啊，应该佩戴口罩。一旦这个天气好转，雾霾消失，我们要迅速的开窗通风，使室内的空气的细颗粒物尽快散去，改善我们的空气的质量。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就是目前呢，我们南方还是有 H9N9 的疫情的报告的发生，所以我们在外头郊游的时候要严禁食用野外的死因不明的畜禽，还有一些水产品，不认识的野蘑菇、野菜，我们到外边这个游玩的时候要注意这些。还有到农家乐游玩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屠宰 去秦，并且要远离屠宰现场，因为我们秦的带毒的情况还是有的。 是。 第六一个就外出旅游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做好准备，了解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疾病的流行情况，比如有一些国家流行的霍乱呀、禽流感呀这些传染病，我们要做好相应疾病的预防措施。特别是最后一点呢，就是目前我们那个宅卡病毒这个感染地区还是在蔓延，这个疾病还没有控制住，包括登革热流行地区。 嗯， 那我们要注意防蚊虫叮咬，做好个人防护。另外，一旦从这个出游回来，两周之内出现发热、出疹子、头疼啊、关节疼这些症状的时候，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并且告诉医生你的外出史，以帮助他们诊断并按要求进行隔离治疗。 是，您说的非常的细致啊，也非常的好。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听这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这个建议哈、啊，尤其是去一些出现一些问题的地方、地区，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管好自己的手和嘴。那在这儿，我们也是想向这个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致以这个新年的问候啊，因为再连线的话就到2016年了，也希望您能够把我们这个问候带到，祝大家新年愉快。 谢谢，在这里祝我们广大居民朋友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元旦快乐。 好，谢谢您、那过完年再跟您联系。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徐静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人家说哈，这个到了39天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啊。 嗯， 很多人在39天呢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饮食方面的调整啊。今天我们请您来，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说39天这个膳食指南哈、啊。原来老话说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一年不用 看医生 啊，不用看医生，类似这样的词儿好像都是这个季节性。但是39天对于北京来说是特别冷的这个季节了。 对， 在这方面我们的营养摄入也好，有着什么样的误区，或者应该做哪方面的一些调整？今天是想请您来。39天，您看北京最容易吃的一些东西啊，涮羊肉，这算是老北京这个常爱吃的。 好像涮羊肉在我的理解当中。不是冬天吃还没有那感觉， 没有那感觉哈、 啊， 就必须吃完了之后那个窗户上边都是哈气，那个感觉才像冬天。 对，如果下着雪， 嗯， 然后在临窗的地方吃个涮羊肉，再就点小酒，这以前就老一代就特别幸福的冬天的事儿。 那时候是因为缺肉啊，但是涮羊肉多吃，您觉得这冬天是不是也会摄入营养过剩啊，或者热量过于多了一些？ 对，现在肯定吃涮羊肉不像以前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的一件事儿。 嗯， 我记得我们家小时候最隆重的一次吃涮羊肉，就是我姥姥生日，全家一起去吃，在端市场都那个长安市场那边、觉着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件事儿。 嗯， 那去到后来呢，涮羊肉就进家喻户晓了、谁家冬天随便拿个锅子也没有那么讲究，非得炭呀、非得铜锅啊。 嗯， 我觉着冬天吃涮羊肉应该是个好事儿。 嗯，它至少能够让我们觉得暖和， 暖和。再一个，这个季节你说比较寒冷，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缺乏优质蛋白质的。 嗯， 那羊肉里边含优质蛋白质就算比较丰富。 哎，您说说，这个现在咱们北京的，就咱拿北京的人群来说，您觉得还缺乏优质蛋白质吗？ 蛋白质，你就说你现在吃的东西肉也多了，鸡蛋也多了，大豆也多了。实际上，优质蛋白质还真的不是人人都摄取的足够的 啊，还会有营养不良的。 现在营养不良也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的。 嗯， 我这刚听见一个消息，是我们一个学员，他应该是学营养，虽然时间不长，但有这个意识吧，结果怀孕了。 嗯， 在这个季节，他去检查身体。就缺铁性贫血， 嗯， 缺铁性贫血补呢还补不上来，最后现在还得打吊针儿， 嗯， 所以我就觉着营养不良这个事儿，到和就哪个国家， 嗯， 哪个时代说 都不是过分， 是 都有各方面的营养不良问题。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也是在跟北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些专家聊天哈，他们也说到了这个北京市的一些老年人， 对呀， 这个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还是非常多，更多的是因为饮食上的一些不科学的一些选择， 不科学的选择， 对吧？因为有些老年人到了这个晚上吃饭的时候，哎呀，今儿晚上吃什么呀？啊，喝点粥吧。就是常年可能晚餐只喝粥， 这样的老人还不在 少数 的， 对吧？ 对对对， 就是只喝粥，然后甚至于说平时的这个饮就餐习惯也是，哎呀，肉我不吃啊，就是高血压高血脂我不吃肉，结果造成的是这个病吧没见有好转，但是结果这人真的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我们现在更严格的讲是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同时存在 、 你像一些热量它有可能就会超标， 超， 比如说吃一点像涮羊肉啊羊蝎子、这样它在吃的，我们以单一天为点哈，就这一天来说它有可能超，但是这一周来说它有可能缺，他有时候吃的时候就吃得过了，不吃多少天不吃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 平衡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季节吃点羊肉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徐静老师来了特好，就是说今天可能很多胖子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人听了您这样的话特高兴，终于给了我们一种理由让我们可以吃点肉了啊。 对，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对，是吃点肉 啊，吃点肉、啊、 其实我觉得跟主持人我们合作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你说话哈，包括我们其他主持人都是可能跟职业有关系、特别有分寸、 不能说太满， 不能说太不是说那种，就是说说的特别是点，因为你说吃点羊肉他就和我、这冬天我就可以吃羊肉了、这个概念还不太一样、其实要是从大的范围来讲吧，冬天还是可以吃一些像栗子呀黑豆啊，就除了我们说肉以外，你听到过一句话，就是《黄帝内经》讲的，我们俩可能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也想人家从中医的讲，就是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其实你像这个冬天也是不是也该养养肺呀、实际上这个 也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对，尤其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雾霾天哈，养肺可能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 对啊，其实养肺的一些东西也特别适合冬天吃。它如果从疗效，可能中医的老师讲的更内在行一些，但最起码我们知道，像萝卜呀，是不是它就对，就是说有一些养肺或者去毒的这样一个功效。这个季节吃，你吃羊肉的时候。 萝卜羊肉是一个特别完美这完美的搭配。 他就说热了就用凉的给它搭配， 搭配 凉的就用热，正好一个温热一个凉。所以吃羊肉的时候就搭配萝卜特别好。 特别好。 而且我现在发现萝卜就正气在哪儿啊，不像以前是说吃了不能吃那种辣，就让你吃了感到胃里头很难受。现在像味青就有，我们有的白萝卜我感觉比特别酸的水果口感还好。 还好是吧，脆是吧， 特别脆，水分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吃这个萝卜啊，除了吃这个白萝卜跟羊肉一块配，包括西里美啊，这个。 对对对，西里美。 拌个凉菜。切个丝儿非常的好吃。 西里美还有一传说呢、 说是 大概一分钟 啊， 他就是过去说皇家出去要打猎，然后带了好多雪花梨、因为北京不雪花梨有名嘛，结果这个侍从啊可能是说有点也有点二，然后像咱们现在说到那没了漏掉了、结果想吃的时候没有怎么办、正好那个地方是在北京大兴那边、就产那个西里美。那会儿可能比现在更好吃，我这么觉得好像 完了就用这个替代了，说也得补充点水分吧、那意思，结果就觉得这个呀很好，样子也好看，味道也好看，吃完了也感到很舒服。其实有的时候水果偏甜口吧，吃完了还稍微有点点腻，不是说那种油腻就感觉到不清爽，哎，这个还是很清爽。结果呢就叫西里美的萝卜叫城门，为什么呀，他们家在外城里送这西里美的时候不用任何路条了呀，现在咱们说有什么牌呀， 对对对， 带什么批呀，就直接进去了。所以这西里美你别看它是一个比较土的一个东西，但是就你刚才说的对了，这个季节吃那个炸酱面，或者说你平常吃荤的时候拌一盘、多好， 特别特别特别爽口。 对 啊， 还有味青， 味青 就里外 通绿，就是里外颜色一样的这种水果，不，这种蔬菜。 嗯， 你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说，像那个冬瓜算绿的，其实冬瓜不算绿的， 嗯、 里边是浅、 白瓤。 说茄子算绿的， 啊、 那北京吃北京茄子都削皮，那更白了。但是你像这个味青萝卜， 嗯、 它含胡萝卜素啊、 嗯， 含一些这种营养素，它就是里外颜色相同的， 嗯、 应该说。真的，一样成分也不差， 嗯， 吃的时候口感也不差，都是适合这个冬天 这个季节的， 这个季节的。 所以您看啊，进入到三九天呢，我们大家除了这个身体上面有些调整哈，可能有的时候，尽管今年、是个暖冬哈，基本上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冷，尽管这样的天气，我们在饮食上做一些调整，也是希望大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到这个三九天，是吧？ 哎、对对对对。 那、说到三九天，刚才先说了肉哈，又说到了萝卜，好像在这个冬天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蔬菜哈， 对，还有像白菜豆腐这就不说了、 啊， 这冬天是我们必备的家常的， 对对对， 看土豆、 土豆、 洋葱， 土豆在冬天怎么老想起来跟肉一块炒？像白菜，你比如说羊肉、白萝卜、土豆、牛肉，好像这都是固定搭配。 其实你这搭配是对的， 啊、 你这个充分体现了荤素搭配。 荤素搭配啊？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营养不良的和营养过剩同在呢？ 嗯、 一些红肉它确实补铁能力比较强。 嗯， 那你。土豆，我还听见过这样的，就特别过分，说土豆跟牛肉不能一起吃 啊？ 为什么呀？说土豆跟牛肉消化的时间前后顺序有差别 啊， 不能同时。那你谁吃牛肉的时候不就点主食啊？ 是。 其实土豆里头大部分成分除了维 C 啊、钾以外，它不也是碳水化合物吗？ 这个土豆已经升为第四大主食了，已经土豆开始升为主食了。 土豆在2008年的时候。 嗯， 单独有一个叫土豆年， 哦、土豆年 可不是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有一个土豆年。 嗯、 第一个作为食物的年是小麦， 哦， 第二个就是土豆。 土豆， 所以说这个季节你存一点土豆，它还容易保质，就是保存时间比较长。 嗯、 只要别给它存出来那个大绿芽， 嗯， 它还是可以能搁一段时间的。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啊，就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所谓的知识的一些朋友啊，因为现在健康意识强了之后呢，很多人 大家都有知识， 对对对，看看书啊，网上查查呀，土豆淀粉含量太高吧，这吃完了也会胖的。您听过类似这样的说法？ 听过，其实它淀粉含的多，我也原来听说，你看把它当粮食吧，它又算菜，把它当菜吧，它又是粮食，就粮食不粮食，菜不菜，其实这也是它的优势。你要是别的，比如大白菜吧，我们说冬天吃白菜特别好，但是它替换不了主食，但是吃土豆它可以替换点主食，那也换句话说，您在真的吃土豆烧牛肉的时候，还是应该有意的减点您那个米饭， 可以把它当一部分主食， 当一部分，这也是必须的， 这是必须的， 对，因为它含的淀粉还是确实比别的那个蔬菜要高。 那说到这儿多说两句，您比如说像白薯、红薯这个季节， 一样 也算是主食的一部分。 对，其实在困难的时候你还是比我们年轻 啊，对， 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么苦啊，就在再早困难的时候， 2061、1962年， 把这个红薯、 啊， 为什么现在好多跟老人说您吃点红薯， 啊、老人 别跟我提红薯， 对，不愿意吃了， 他那会儿就当粮食， 对， 他比那个起码比你单吃那会儿要是吃糠咽菜的，他有点口感嘛，所以营养也是不错，你说土豆它，优势就是又占粮食的优势，又占蔬菜的优势。其实这个时候我又想起来一个东西，也是三九天家里吃特别好，就栗子。 栗子 其实也算坚果里边的淀粉类的。 哎呦，北京的这个栗子，尤其是糖炒栗子，非常的有名、啊。 对呀、 啊，我们是把它当零食吃的。 当零食也对，栗子还不太好当主食 啊。是，就是属于比如说在地安门哈，很多知道那儿有一家糖炒栗子非常好吃，等公交车的时候就跟那儿排队买。包括很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大锅的糖炒栗子。你比如说，后来有人说，你看这个糖分高啊，也不好消化。别吃太多，而且容易烧心，这些都是对他的一些指责。 其实这些指责的前提都是吃多了， 吃多了。 你要是自己能把控的好，他没这问题。要是说，比如说不是特别感觉好消化，那就不一定非吃糖炒栗子了。我们可以把栗子煮 粥， 完了用它做早焖栗子鸡。我觉得这个季节大枣、栗子和这个早焖栗子鸡这道菜。也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吃， 也适合三九天。 对呀、啊 嗯， 大枣它本身可以改善一点口味嘛， 嗯、 它也是要中医讲也是补气血哈。 对对对。 其实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它的那个铁的含量并不是很高。 嗯。 但是它传统这样下来，你吃总之是没有太多错。 嗯。 那栗子你放在这个咱们栗子鸡里面放不了多少粒，分担到自己，比如一家子做这么一道菜，到每个人你就不至于吃多。 嗯。 也就不会。导致不消化啊等等这些， 所以我跟徐静老师一块来聊天，我觉得这个好东西真的挺多的哈，就是常吃的这个三九天的一些东西，关键是适量啊，千万千万不能是吃多了，捡着好吃的没够， 啊、 这可能首先不光是你比如说体重的增加，不光是你这些其他的问题，就是首先你这个消化就是个负担， 消化是负担， 嗯、 再有一个提醒大家，比如说糖炒栗子， 嗯， 它有一个叫板栗， 嗯， 还有一个。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就跟板栗不一样的叫两个栗子，其实那个栗子也是板栗冬的一种、 啊、是吗？我还真没研究。 哎，它一个叫板栗，我这一时懵了，其实我老提这个、 啊、毛栗子 就是 不是吧、 嗯、哎呀， 这说不出来了，没关系。 反正就是说，你在买这个栗子的时候， 啊、 也不要让它被忽悠，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栗子， 品种 完了比你那要贵多少、 嗯。 其实我觉得买栗子，我们还是买接近个头不要太大的， 嗯， 这样的可能栗子味更冲 一 些。我倒是想提醒听众朋友一个，我们这个栗子尽量不买那开口的 啊，不开口啊， 就不是你是偶尔炒的时候开口了，这是另当别论， 啊、 就直接把那十。栗子化十字整个都分开了、 哦、嗯， 在这个空气圈就是说不是特别能保证环境好的情况下，尽量不在大街上买开口的这些食物， 嗯 它可能会感染一些粉尘的， 是是是，这是徐静老师的那个暖心提示哈，也是希望大家在挑选过程当中可以借鉴一下哈。 对， 说到这个三九天吃饭哈，三九天的这个膳食指南，那可能很多朋友还会有一些最后一点点想问您，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千万别吃太多了哈， 对对对， 这个动物嘛，像人也是高级动物，都会有一个本能，就是冬天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吃得饱一些，温暖一些，吃得稍微的充实一些，然后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脂肪储存起来，等到来年的时候好怎么怎么样。但是 不用， 不用是吧？ 原来老说什么冬季进补，什么开春能打虎，什么、 啊、对对对， 反正就这些谚语也很多。 嗯、啊， 我觉着传统的我们是有借鉴的东西，比如说冬季吃得好一些， 嗯、 或者说让它感温暖，但是也不是说。要吃超，永远是吃七分八分饱，这个还是应该是不变的一个原则，不能吃饱。 嗯、 除了我们刚才说那些，你可以加一些汤。 汤、啊、 就这个季节喝汤，你就感觉温暖了，不一定非吃肉温暖呀。 说到这个，刚才顺着咱那减肥的话题，人家就总结了四个使人胖的，叫汤汤躺烫使人胖。您听 到？但是他那个汤，你得说它是什么汤？比如说我吃一个紫菜虾皮汤、 嗯， 我里边的什么东西让我胖啊？一个人的量，紫菜不过三四克，虾皮一两克， 嗯， 它加起来的能量都没有什么东西，它怎么会让我胖？ 嗯、 其实那个汤，我觉着还是不要吃太荤。 啊、 嗯，您天天都喝鸡汤，上边浮油也不去，那可能就有点。 这个是肯定是不行啊。 对， 这个肯定不行。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学，因为广东的一些粥啊、非常的有名，很多人也好这口。我前日子还跟朋友一块约说这个喝这个海鲜粥哈、啊，就是。 嗯， 粥，咱们北京人都基本上就是白粥，偶尔像我小孩 杂粮粥多一些， 对，杂粮粥，然后偶尔像我们小孩的时候搁勺白糖，还有口感稍微提升一些。南方不是，南方真是熬粥啊，里边搁螃蟹， 对对对， 搁虾，这个 还有搁猪肝 啊，对对对，这些肉质这些东西肯定会胖的。 这些东西呀、也有一个原则， 嗯， 你就把它当饭 啊，当饭。 就是当它接近于主食的东西， 嗯， 不能说我今天人家南方人为什么不胖啊？ 嗯、 实际上他们就是。不是像我们把饭吃的饱了以后再用这个汤啊或者粥啊、 嗯、 再找不找不， 嗯，不是六分， 这样可不行， 是 这样要不行，而且它那个粥还不是我们大米熬成了带粒儿的、 嗯、 南方的粥基本都成糊， 是 就是特别特别软，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真是适可而止哈，根据自己的情况。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这个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科普了一些在三九天我们的一些膳食指南。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节目时间实在是越来越短了，所以我们觉得也希望有机会您常来哈，多跟我们来聊聊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建议哈。 好的， 谢谢您。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